据报道，南朝鲜国会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员11月6号在青瓦台前举行记者会，要求朴槿惠从国政撒手。记者会上宣读了一项有47人签名的声明。下一天，国民党议员也在国会上发表声明，要求朴槿惠下台。之前11月4号和5号，新国家党一名议员在网站载文警告说，如果朴槿惠和党代表继续对抗，那么只能遭到4190李承晚的命运。另外，南朝鲜网报民众之声11月7号以除了朴槿惠下野以外没有什么答案为题上载了一篇社论。南朝鲜的同胞报11月6号报道，南朝鲜今年对于朴槿惠催唇时丑闻事件的不满日益强烈。